第108集。没一个人像庞胜男这般借着机会就要标榜自己，外行人不知各中门道，还当他是厉害，问他办案心得。傅云县压根儿没收他为徒，庞胜男却移花接木，声称自己是傅云县的徒弟，受他的言传身教，这才能把这案子给办漂亮。庞胜男也很会包装自己，每回出境必精心拾掇自己，保证衣冠楚楚，仪表堂堂，吸引了一批女粉丝，纷纷说他像年轻版的傅云县。许苏一个字也听不下去，等到现场交流环节，直接夺身边人的话筒发言。 可能有不少观众认识我，我是原来是你的二号男嘉宾，同时我也是一名法律工作者。据我所知，刑法第9修正案包括新的司法解释，对这类犯罪中的受贿数额做出大幅度的修改。如果不是得益于法律标准抬高，重审改判跟你又有多大关系啊？ 庞胜男很尴尬，还强装镇定，继续糊弄观众。 这个案子我跟检察院周旋了一年多，坚持不跟司法机关计较审线，当事人不知情来律所劈头盖脸就骂，拖案子谁不会啊？ 得益于在原来是你占了那么几场，许苏对着镜头微微一笑，丝毫不怵。 那不妨说说你这案子里最终判决认定的受贿金额与指控金额相比减少了多少。 节目是直播，许苏的质疑很快引起场内外一些法律工作者的共识，对庞胜男的讨伐声开始在互联网上冒头。庞胜男愈发尴尬，讪笑着顾左右而言他。 我跟场下这位观众有点旧怨，不谈旧怨谈法律。 许苏说， 同样的案子，法院若以超期审理为由强行在醒酒出台前结案，结果将大为不同。枪口抬高一厘米，法律赋予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利。对于这类案子的最终改判，我想我们应该感谢的是人民法官的善意，是国家法律的公正，而不是某一位律师的夸夸其谈。 话很漂亮，形象也佳，许苏的表现引来一片掌声。他此刻表演欲膨胀，适时停顿，看了一眼场上如坐针毡的庞胜男，特别强调地说了一句， 傅云县没有你这样的徒弟。 主持人邢明适当控场，把话题又引回了节目专题本身。见节目差不多也快录完了，许苏懒得再留在演播厅里听庞胜男扯淡，悄悄溜了出去。但他没走，绕到了后台，想等录制结束跟邢明当面道个歉。他觉得自己大约是给对方添乱子了。见邢明出现，许苏一下就怵了，没了方才侃侃而谈时的娇俏伶俐，嗫嚅着说， 邢主播，不好意思啊，我跟那个人有点旧怨，方才一下没控制住，给你惹事了吧？没事，我是媒体人，媒体人都看热闹不嫌事大，今晚的实时收视率不错。 邢明拿起手机刷了下野榜，微微一勾嘴角，感情冰王子都是装给外人看的，这人骨子里就是一唯恐天下不乱的坏胚子。旁边一个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见许苏发愣，立马乐呵呵地插嘴， 你这点事算什么？谁有我们邢主播会惹事啊？我们前任台长都被他搞下台了。 嫌工作不多是不是？ 邢明脸一沉，抖了抖领导的威风，那工作人员吐了吐舌头溜了。邢明手头除了东方世界，还在策划一档全新的法制节目，有些想法与观点打算跟许苏聊聊。两人头挨得近，一起在笔记本电脑前看方案。邢主播身上有股特别的古龙水气味，成熟辛辣，奢华优雅，聊得人心痒，但不太像他这个年纪会中意的气味。许苏略有些心不在焉，不自觉地抬手揉鼻子，邢明及时察觉，转头看着他笑了笑， 早上喷错了香水。 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近来节目的收视和口碑都不错，邢主播明显心情放松。他接起电话，一改那清冷严肃的播音腔，竟以撒娇的口吻说着， 晚上你做饭。 告别了邢明，许苏匆匆离开广播大厦， 他没开车，用手机查了查公交路线，决定搭地铁去白家吃饭。 许苏，你站住！ 然而许苏人还未踏出明珠园，庞胜男便从身后追了出来。他是来兴师问罪的，律师多多少少都爱吹牛，自抬身价所需，但同行之间不会这么拆台。庞胜男近来相当风光，没想到在电视直播时大折面子，所以怒气冲冲的要向许苏讨个说法。 我把你当兄弟，你这是闹的哪出啊？你把我当兄弟？ 许苏冷笑， 想睡我女人是把我当兄弟，栽赃我吸毒也是把我当兄弟。我当时为了什么事儿啊？原来你都知道了呀。 军汉所里他是一副面孔，热忱和蔼，只因顾忌傅云宪的面子，此刻庞胜男原形毕露，右肩方才在台上被许苏说得难堪不已，此时便话怎么难听怎么说。 我就见不得你的运气，凭什么傅云宪这么牛的律师偏就照着你呀？读法律的哪个不是悬头苦学？凭什么就你还没毕业呢，起点就比所有人都高了？这公平吗？一包粉，一包粉你就彻底废了。 许苏一把揪起庞胜男的领子，眼里喷出怒火。 今天这点教训是轻的，滚回去当你的马屁律师去。以后桥归桥，路归路，再来惹我，我就弄死你。 骂完他就松了手。许苏当然已经厌恨此人入骨，但他今生跟白家人注定有缘无分，不想再牵扯进这样的破事里去。许苏欲走，庞胜男想追，两人手上有了些动作，推推搡搡了几下子，也不知是不是脚底打滑，庞胜男一头就扎进竖起尖栅栏的花坛里去了。许苏还赶着去吃饭，见花坛里的庞胜男哼哼唧唧的，也无大碍，撇着嘴骂了声呸，转身就走了。天上黑云群集，道边的树木迎风乱舞，飒飒有声，仿佛一场暴雨来临的征兆。他走进明珠园附近的地铁站，两手插兜等下一班地铁。地铁里的电视正在播新闻，一则新闻是政法委的江书记正准备深入地方视察当地司法系统的工作。